庭失明十年如一。 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10周年台庆联欢晚宴， 门票为港币380元及1500元两种。 我哋已经准备了精彩节目和丰富奖品俾大家， 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最新的公布。 洲际国家杯将会在6月17日开锣啦 ！My Radio 特别设立独立付费节目《赢爆洲际杯》，节目是由今晚开李波相同的节目主持人阿鹏、Wendy、星仔、盘神主持嘅。节目将会发放主持人对各场赛事最独到的赛事意见。节目将会以电子邮件方式发放予已付款的网友。节目总共有10集，大家可以到 myradio.hk 按入赢爆洲际杯，就会见到条款的版面。去到最底，揿一揿点击就可以付款噶啦。多谢大家支持赢爆洲际杯。 科學生要同大家見面啊！咁啊，阿陳友博士啊，但係暑假咧，你話即係科學新聞多咗定少咗咧？ 我又照計應該係要多咗嘅，因為通常研究人員喺暑假先開到全足嘅。 冇嘅，其實教緊書嘅時候咧，其實太多行政嘅工作要做啦。咁就公佈嘅時間咧，即係要揀下啲比較合適嘅時間啦。年尾就比較麻煩啲嘅。 係啦，係啦，一放聖誕假咁啊，大家就即係好難控制到個時間。 係啊，所以到年尾咧，通常我哋要攞翻啲罐頭出嚟噶嘛。咁但係呢排就唔係，呢排咧就你話好新嘅嘢又唔係即係會做，但係咧我哋講嘅嘢咧又不斷有一啲新嘅突破。 係啦，原有大問題有新突破，所以今日咧我哋揀咗呢兩個題目咧，即係都係其實以前我哋喺其他科學新知講過，但係咧我哋又發覺係的而且確有啲幾大突破，都幾即係又可以調走咗啲原有想法。嘅一啲消息可以同大家去 follow up 咯。 係啊，咁嗱呢個新聞咧就我提供俾阿博士嘅，咁但係咧就我自己睇唔明啊，我只能夠複述一個即係好簡單嘅概括啦，就係話咧而家最新嘅發現咧就將人啊即係 現代智人， 現代智人嗰個出現嘅時間咧將佢推前，推前嘅時間咧喺人類嘅歷史入邊只有好短嘅時間嚟嘅啫。但係對於我哋即係凡人嚟講咧，已經好長好長嘅，我哋都係即係唔能夠感受得到嘅，就係由20萬年前推到上30萬年前。 係。 咁嗰個過程本身咧，其實就好值得即係大家去詳細睇睇嘅。個原因咩咧？就係、是、因為你可以問咧，就係究竟用咗幾多我哋喺呢近呢10年或者20年啊，先至掌握到嘅技術。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最重要嘅反應呢個啦。佢出現嘅地方，即係佢發現嘅地方咧，同我哋以前預期嘅地方有少少出入。 係係係。嗱，即係喺近呢20-30年啦，幾經艱辛，我哋先叫做話將一啲人類喺好多時啊，喺你如果講幾十年前，大家主流上都會認為人啊，世界上唔同種族嘅人咧，係各自喺自己嘅原有歷史原有嘅土地上面獨立演化出嚟嘅嚇。咁於是乎，你有權話可能係歐洲人同中國人係唔同嘅物種咁樣啦，或者可能我呢個民族係優秀啲，因為我係更加早就已經去演化出現代智慧咁樣。但係呢啲咁嘅理論已經基本上今日係掉走曬，主流係即係其實我哋去相信一個叫做非洲起源論，因為呢個係由呢個基因層面度可以決定到出嚟嘅，即係最早最純種嘅現代智人應該係由非洲行出嚟嘅。咁然之後蔓延向再由西向東去蔓延啦。咁跟住大家就會問啦，如果你話係由非洲出嚟，咁第一個即係我哋相信最早嘅現代智人嘅遺跡，咁佢嗰嚿化石又好，即係佢留落嚟嗰個遺跡係幾多年前呢？咁其實一路就會話係即係喺東非啦、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呢啲位置啦，咁可以揾到係大約20萬年前到。 因為非洲係東部。 係啦，咁我哋就會認為咧，呢一個20萬年咧就係呢個現代智人嘅起點。咁因為呢個係第一個 同埋係即係根據嗰個所謂線粒體粒線體啦，係一個女人嚟嘅喎，即係有咁嘅講法，嗰個即係就話佢夏娃啊， 即係嚇嗰個具體上唔清楚啦。咁其實同時間咧喺非洲嗰度亦都係非常之多嗰啲原始人種嘅一個隱藏啦。咁基本上我哋都可以肯定就係一啲有智慧，即係有智慧嘅生物。 佢比較多就係散落咗喺非洲呢個地方。其實就算去到南非，大家知道有狒狒呢啲咁嘅生物啦，佢識得同你開車門啊嗰啲咁啦。咁然後就東非啊，就現代智人，相信現代智人嘅起源啊，曾經啊。咁而呢時呢刻咧，其實我哋又曾經喺北非呢地方，咁尤其是即係而家畫面都未必睇得太清楚，就摩洛哥呢個地方咧，都曾經揾過一啲遺骨。咁喺1960年發現嘅時候咧，喺入邊 真係插你啊！係啊，因為行咗喺呢個發現嘅地方冇幾遠就 卡薩布蘭卡。係啊，你講摩洛哥，我第一時件事諗起卡薩布蘭卡啦。 卡薩布蘭卡，而家我呢度係你睇唔到，但係咧你見到個藍色嗰度就卡薩布蘭卡。 係係係，咁都係嗰個 喺冇幾遠就揾到呢嚿嘢。 係啦，喺個卡薩布蘭卡以這個西南偏南的地方，那個地方我不太懂發音的， 不用 找一個，都是在一些石層那裡，在一個原本可能在石洞結構去坍塌了一個斷層之下呢，就找到一些呢古人類的化石骨的化石，同埋一啲佢哋用過嘅石器工具，咁於是乎就可以一開頭以為啊，1960年代揾到嘅時候咧，就以為佢哋尼安德塔人嚟嘅，咁而且到可能喺舊年嘅時候都仲以為係，但係喺即係我今次要去報道嘅原因就係話咧，喺一個曾幾何時以為係尼安德塔人嘅遺骨化石嗰度咧，最後我哋而家今日最新嘅結論就係話咧，其實佢應該係屬於現代智人嘅遺骨。而且個年份不是200000年之前，主要是300000年之前。於是乎整個嗰個即係理論，即係嗰個重點啊，就由呢一個原本喺東非200000年前，就而家移咗去呢一個北非300000年前之爭咁嘅樣。 咁但係咧，你唔好話預期咧，就係成個證據咧係成副骨嚟睇，其實冇嘅。 係啊，好零碎嘅。 而家你就係睇到呢嚿嘢。 其中一嚿最大嚿就係呢個下頜骨啦。你見到有埋牙齒啦，咁其實就已經係好寶藏，因為你骨質同嗰啲牙齒嗰啲珐琅質咁都係即係屬於兩類唔同嘅嘢，但係亦都可以保留得比較長。於是乎提供兩種唔同方法俾你 cross check 下佢個年份究竟幾長嘅，即係幾前幾後。同埋佢咧亦都即係睇翻 Nature 嗰份 paper 咧，佢就話除咗個下頜骨咧，仲揾到少微骨。即係有即係成個頭骨已經係好多，就係已經碎咗分解咗，咁啊得翻可能眉骨嘅位置有比較大塊，咁啊然後就個頜骨嗰度留翻出嚟，咁但係光係呢兩即係呢啲咁嘅碎片咧，已經俾出咗好多即係資料出俾出嚟，甚至乎而家嘅資料咧，我即係再加上一啲啊，即係好現代嘅數據分析技巧、統計技巧同埋呢一啲圖像分析嘅技巧。就我哋今日下個結論就話佢似現代智人多過似尼安德塔人，咁樣 啊大家又唔需要話即係攞呢一段新聞作為一個終極嘅結論啦。個原因好簡單，就係你喺其他地方啊，當然多數喺非洲啦， 係 亦都唔可能排除有可能其他地方，佢又可能隔一段時間又揾一腳，又推翻咗而家呢個睇法， 係， 所以大家就唔好。覺得話今日講啲嘢係一個終極嘅結論，永遠都係有更新嘅。我哋喺呢個基礎上面咧，我哋可以 再即係 fine tune 下原有嘅理論啦。 探到幾個問題。其一就係、是、即係推前呢個100000年，點解會構成一個咁大嘅震盪咧？ 首先你諗下，都講緊真係100000年，而且咧用我哋今日嗰個地理嘅觀念去睇啦，即係你東非同北非中間都隔個大沙漠嘅，成個撒哈拉沙漠地帶喺嗰度。咁當然亦都可以話啦，可能當時嘅氣候又唔係 唔同嘅。嗱呢、這個又唔可以咁單純咁樣，就係你用而家嗰個即係地方嘅氣候去估計，即係可能當期氣候完全同今日你想象係完全 係啦，係。同埋呢度更加得意就係話咧，原本北非甚至乎過對面少少咧，即係歐洲嗰邊屬於即係而家即係政治上唔領土上唔屬於西班牙啦，就係嗰個直布羅陀嗰個地方咧，就係、是、揾到尼安德塔人遺骨嘅地方嚟。咁於是乎你會揾到就係話喺呢啲最後一代嘅尼安德塔人喺直布羅陀揾到嗰啲啊，就係而家決定就而家揾到就係應該40000年前嘅啫，即係絕咗種40000年嘅啫。但係而家我哋發覺現代智人喺摩洛哥係300000年前。咁、那個時間完全好 overlap 嘅，即係基本上你睇到就係現代智人同尼安德塔人，相信喺歷史上面有一個好長時間係一個好近距離嘅雜處。 咁呢個雜處就好多聯想啦。 係啦， 有冇搏過嘢啦？ 而家證明係有啦。 唔係，有冇敢搏過？ 兩人都證明咗有啦。係啦，即係男搏男同埋男搏女咁都有啦。咁 咁所以就即係後邊又衍生問題咯，即係我哋理解個種族。或者 物種添啊，唔係種族，係物種啊，個雜交啊， 雜交啊，即係所謂跨 品跨物種之間的交配。 我們基本上就是即尤其是而家亞洲人基本上就3-5% 嚟咗得頭人 DNA，就撈咗落去咁嚇。咁呢一個係已經係由基因層面證明，即係你要推翻話，我諗你要即係唔係話完全唔可以，但係你即係你要需要更加一個龐大嘅證據去即係去印證先能夠去推翻佢咯。咁即係嗰種一喺摩洛哥同埋喺呢一個直布羅陀一個咁近嘅位置，啱啱就喺呢一個直布羅陀海峽相隔對岸嘅地方嚇。咁你睇到就是古人類和古尼安德塔人，咁佢哋個相處位置非常非常非常之接近。咁即係成個對於人類演化圖像點樣同其他較遠嘅物種同埋相似物種嗰種嘅關係，我發覺就即係唔可以諗得，即係唔知道係點，但係唔可以諗得太簡單。 係啊，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嗰、那個尤其小學嗰啲。教科書講得太簡單化 嚇、啊，我哋好多時候會以為，我哋最有智慧嗰一，即係 from day one， 我哋已經管住曬其他物種噶啦，好似、啊、即係好似寫神話傳說咁講。 嗱、仲有一樣嘢就係咧，頭先如果講到40,000年之前，有德塔人先至 絕種， 絕種嘅時候咧，咁呢個絕種嘅原因，你而家喺呢度。即係再去根據呢個年份，你可以其他推算啦，係嘛？ 嚇、嗯！咁大家都係常傾向用一個氣候啊，同埋嗰個物種 之間競 爭啊， 即係可能佢自己病，可能佢適應唔到嘅氣候，可能係現代智人即係搞到佢絕種， 係 係嘛？可能有其他原因，咁但係即係有咗呢個有多啲一啲思考嘅基礎。 基本上相信兩個都係可能嘅，不過我哋冇法而家未辦法印證到就係邊一個先係比較決定性啲嘅原因啫。係 啊， 嚇！即係同埋好多時呢啲咁嘅大歷史上面嘅嘢咧，一定係互相交集嘅結果咯。咁同埋即係我諗嚟緊就更加即係需要了解就係、是、咁究竟點解我哋知道佢係？即係點解科學家會相信佢係現代智人多啲嗱？呢樣嘢我諗要同大家解一解 啦。嗱，仲有未搞呢個之前，仲有啦個地點問題啦。嗱，地點咧就從來如果你即係根據嗰個60年代打後嗰個主流意見咧，基本上你唔使日揾嘅，你淨喺而家東非嗰度揾得噶。咁但係呢個 proof 都唔係喎。 即係你會發覺係成個非洲添，甚至乎去到我頭先有提到啦，南非都有新嘅情況啦。咁、如果有一啲相對比較後期嘅，咁你話去到大洋洲啊、印尼啊、爪哇呢地方啊，咁都會揾到一啲好似哈比人嗰啲咁，即係比較矮細嘅一啲。 嗰啲其實就好難去算嘅。嗱，呢、這個好難去算咧，你都可以用一個比較激進或者再音樂嘅睇法，就話即係好多時呢啲主流嘅研究者唔係好想睇，或者咩？咁呢啲我哋唔講啦，但係咧。即係如果你可以有一個想像，就係咦有一日，如果譬如話呢啲古人類，即係智人，佢唔係淨喺非洲睇到，咁我哋嗰陣時講嗰個非洲來源論就 係啦，又可以又可以被顛覆咯， 係啊， 嚇咁所以而家即係當然你又要再即係幾個班頭啦，你都係離唔開化石證據啦、生活上嘅一啲用品嘅證據，即係喺石器時代嘅一啲遺跡。 佢主要睇就係佢身邊喺佢個而家喺個地方，佢有冇一啲。人類用的一些 生活過遺跡， 遺跡 通常都是留翻低嘅，都是石器嘅，因為其實當時一定是有木器，木器加石器，木就一定是會即係、就是、會即係好大機會腐蝕曬啦，咁所以留翻低嘅就係一啲石頭、一啲斧頭啊、箭束嗰啲部分啊，咁樣武器又好點都好揾食 主食工具 係嚇， 武器 係啦，係嘛，係啦，同埋就係如果你講緊更加早嘅石器時代，你唔會預期佢會識得整陶器呢啲咁嘅嘢添，嗰啲已經係好厚身石器 嘅，係有大件事嘅，係有變咗神秘之嘢啦， 係啊， 厚身之嘢， 咁你揾到有即係嗰啲咩機器齒輪呢啲咁嘅嘢咁嗰啲啊，呢唔喺度講啦 ，OK 手iPhone 啊 ，OK 嗱。剛才你提的就是而家單憑一個咁少嘅證據咧，其實我哋點樣構圖翻成個人，即係成個現代智人嘅結構出嚟？ 嗱，呢度要即係詳細解少少，佢呢一個報道入邊牽涉到其實有兩份，即係基本上係同期發表嘅Nature 喺 Nature 自然呢一個科學期刊發表嘅兩份文章。第一份咧，佢係集中去討論嗰個咧嗰、那個頭骨形狀嘅數據分析，咁佢哋當然咧，你就要結合翻我哋呢一個嘅樣本，同埋我哋現存尼安德塔人嗰啲咁嘅骨頭嘅嗰個嘅形狀啊，嗰、那個 pattern 嘅一啲數據，同埋呢一個嘅現代智人嗰啲數據，咁基本上啲所謂數據其中一種啊，咁你可以想象就係一啲。不同位置上的比例其實我哋今天做嗰種容貌辨別，很多時候都用到呢種咁嘅 譬如話我個眉嚇，同埋我係 啦，橫同直嘅比例啊，嚇眼啊呢啲同個鼻嗰相對位置比例啊，譬如如果佢又嘗試咧喺呢啲尼安德塔人嘅頭骨 同埋呢一啲咁嘅現代智人嘅頭骨，去揾出一啲獨特嘅比例。原來呢比例可能係尼安德特人係獨有嘅，特別大、特別少咁樣嘅。譬如話嗰個牙床骨嘅大小啊，個口高度啊，同埋骨嘅厚度啊，同佢嗰個眼，即係佢因為咧留低今次呢一個樣本留低嘅遺跡就係顎骨同埋眉骨。咁你可以睇到個眉骨。可能佢嗰、那個高矮肥瘦同埋佢嗰個顎骨嘅一啲比例，或者佢哋入面內在一啲比例同埋骨頭厚度，咁出嚟嘅結論就係話咧，其實佢形狀上應該嗰種特徵咧係似現代智人多啲。咁佢喺個文章入面就係揾埋將佢畫咗一個即係抽象統計數據嘅一個結果嚟嘅，即係一個啲類似嗰啲 regression 嗰啲咁樣嘅手段，就睇 所謂嗰啲線性回歸啊嘛。 係啦，嗰啲 likelihood 即係等於係似邊個多啲，咁佢有一個成個即係 3D 嘅圖像用去表達呢啲數據嚟去睇到，咁啊結果就發覺應該就係似現代智人多啲。咁其實就你會發覺完全唔係用眼嚟去睇噶啦。是用一個數據分析，你將 parameter 度曬之後，咁歸納。 呢個咧，我相信同以前，譬如講緊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做咧，好幫佢分。嗰陣時，就算你一個人幾叻、技術幾好咧，你只不過係攞一個有好有限嘅數據去。 係啦，係。 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係所有嘅嘢都掟入個 數位化、客觀化 嚇。都 database 係 個電腦可以高呼曬成個咁多個 database 嘅呢 係啦，即係可能你會質疑話呢啲有幾可靠咧？但係你想象一下，如果冇呢種技術嘅時候咧，真係靠個有經驗嘅考古學家用眼睇嘅嚇，真係會係一個比較即係主觀嘅結論。咁當然啦，因為佢係一個太遠古嘅化石，亦都攞唔到一個 DNA sample 啦。咁所以就你話如果真係攞 DNA sample 就更加即係鐵證如山啦。 咁呢樣嘢我又要真係要鬆動少少。你話今日攞唔到，唔等於之後攞唔到啊！ 係即係你又要揾到咁啱有嚿骨，佢真係保存得靚嘅，然之後入邊揾到一啲甚至乎係比較軟骨嗰啲骨質嘅話，咁就好大機會係攞到嘅。以現有嘅技術嚟講，咁佢哋於是下結論，除咗佢係現代比較似現代智人之外咧，咁佢同現代智人又比較有少少分別嘅，就係話佢相對比較大嚿啲。即係比較壯嗰啲，比較成個係再大，即係成嚿再大啲，咁可能即係一個大隻佬咁樣啦，比較大個骨架又再大啲咁樣啦。咁即係呢個就係佢第一篇文章咧，佢俾出嚟嘅結論。咁好啦，第二篇文章又比較針對咧，喺同一個即係呢一個 site， 即係呢一個發掘嘅位置嗰度咧，揾到嘅嗰啲石器。咁佢哋揾到嗰個石器咧，就即係其實無論呢一個咁嘅遺骨又好。依話嗰個石器都好咧，佢哋都用咗一種非常有趣嘅方法嚟去做定年，即係你點樣知道佢係三十萬啫？我揾到舊骨係現代智人，原來係即係近呢幾千年都有乜所謂啫，有乜出奇咧？咁但係佢而家最犀利嘅就係話定到佢係三十萬年前。咁如果講人嘅骨或者一啲有機組織，咁可能大家都諗過聽過碳十四定年呢一樣咁嘅嘢啦。咁但係如果咧係嗰啲石器話，咁我點樣去定年法咧？咁原來咧， 呢個意思我要補充一下，就係話咧，如果碳十四嗰個主要係用一啲有機嘅物體上， 有機物體，因為佢嗰個光合作 用， 佢最後一次嘅光合作用就定到佢係佢最後一次見太陽係咩時期 嚇。 一埋咗 就冇太陽啦，咁所以佢就冇呢個光合作用啦。 亦都冇光合作用嘅話，咁基本上佢就停止咗同大氣交換碳十四嚇。咁於是佢睇到碳十四一路咁樣跌嚇，時間越長跌得越多。咁呢個就好簡單，碳十四定年嗰個原理。咁但係對於一啲唔會進行光合作用一啲，尤其是啲石質啊、陶瓷質嘅嘢咧，咁就需要用到一個叫做thermoluminescence 一種叫做熱感的一種定年。 這個是什麼時候開始發展出來的、這個、技術？ 具體上的年份的技術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就是說甚至乎去到90年代中文大學都自己搞了個這些這樣的定年中心出來、現在還有在這裡的、即基本上這一套技術香港都有人在做的、即是 用這種熱感的方法來去定年、咁佢最適合係針對乜嘢嘅物料咧？就係一啲陶瓷石質嘅嘢。咁所以你話如果掘到一件古董，掘到一個係唔知乜文化係咪乜文化嘅老陶瓷，咁你攞佢出嚟咧？ 你唔知係真嘢定係 假嘢？咁你就攞去呢個中心度驗一驗，佢揾支激光照落去，度下佢俾激光照完之後嗰個餘即係嗰個餘波。 你可唔可以詳細解釋一下點解會透過呢個技術可以測到個年份？ 嗱，呢樣我都係臨時臨急自己睇翻嚟啦。咁其實你可以想象咧，同嗰、那個 我哋而家用咗熒，即係熒光物料嗰種熒光原理差唔多嘅，即係你最後一次曬一曬去，然之後你發覺即刻熄個燈之後，發覺啲熒光物質仲會有少少餘光啦。咁當然啦，佢對於呢啲陶瓷材料嚟講咧，佢隱藏住啲餘光嗰種原理，就同我哋熒光嗰個原理又完全唔同嘅。咁佢咧就話咧，喺呢個陶瓷製作嘅時候，或者呢個石被打造嘅時候咧，佢本身入邊可能有一啲石英啊，一啲咁嘅， 嗰啲會發光嘅。 係嗰啲嘢咧，佢會係儲存咗，即係尤其是喺嗰啲咁嘅石質入邊，一啲石質入邊有瑕疵嘅位置。嚇，呢個瑕疵唔係講我哋眼睇個瑕疵，好多時好多瑕疵係我哋眼睇唔到。嚇，佢原本排列得好整齊嗰啲咁嘅晶體，有一格突然之間冇咗甩咗咁樣。咁但係呢啲咁嘅位置好多時咧，就可以幫我哋咧去將一啲原本喺呢個石質入邊放射性元素跌出嚟嘅嗰啲咁嘅，尤其是嚇 beta 射線嗰啲跌， 嗰個都係輻射嚟嘅，簡單嚟 講。係啦 ，trap 住咗喺度。咁我都好驚訝嘅，原來可以 trap 咁長時間，可以 trap 到講緊而家，譬如話講幾十萬年都一樣係可能有啲係被 trap 住咗。咁直至到點樣你先可以將入面被 trap 住咗嗰啲光嗰啲咁嘅，因為入面嗰啲殘餘輻射 trap 住咗嗰啲電子嗰啲能量點樣放翻出嚟呢？就係你外面加一個熱能落去，令到嗰個晶體震盪，於是乎令到佢放翻出嚟。 哦，明白。 所以於是乎就係好似你去激發呢一個咁嘅古物。令到佢將佢原本夾住嘅嗰啲餘光去放出嚟，然之後我度下嗰個餘光究竟係多定少。咁基本上你就知道咧，如果佢埋得越耐，可能儲住越多。咁所以我哋就由嗰個餘光嘅數量嘅大小咧，嚟去定佢個年份係幾多。咁其實但係當然相對嚟講係一個誤差比較大少少嘅方法嚟嘅，即係所以我哋而家相信就係個誤差去到 10% 度啦。咁所以你話如果300,000年去正負幾萬，即係三幾萬年咁樣咯，但係。你話要去確定佢係早過200,000年，足夠有餘啦，已經 係。 咁即係呢一種用熱感嗰種方法，你要發覺佢又調翻轉，唔可以咁輕易用喺啲有機物質嗰度，因為佢用個激光照落去嘅時候咧，佢需要將嗰件樣本咧加熱到去攝氏500度或以上。 咁啊，成件嘢俾你搞啦。 即係如果你入邊係有 DNA， 你想攞嚟去做 sample， 你嗰啲已經整爛曬 DNA 噶啦，係咪啊？即係你一過咗70-80度，你基本上冇嘢剩嘅，基本上。咁所以係專係用一啲無機嘅嚇陶瓷材質、石質嘅嘢咧，就用呢一種咁樣嘅，即係用熱感嘅方法定年。 即係換言之，嗰個實驗品本身要被加熱嘅。 係啦，佢唔需要成件被加熱，我只需要揾到激光喺一個好局部位置一點嗰度加熱咗佢嚇。咁算係可以係一個。比較平同埋傷害比較少嘅方法。 啊，我唔知啊，即係呢個問題問你又唔 fair 唔公平啦。但係我唔知而家譬如呢啲驗證古董呢啲會唔會用呢個技術？ 會啊，一定會。即係佢就即係你話嗰啲拍賣行啊，佢可能佢自己本身有一套咁嘅技術添。咁如果香港我即係以我所知，而家中文大學自己都即係物理系自己都有一個咁樣嘅 centre 嘅。但係當然你話。佢有幾興盛，我自己唔清楚啦個業務，但係即係呢一樣唔係一個咁難發展，係相對一個比較平啲嘅技術嚟嘅，係可以香港自己本土都可以有人去 handle 得到去做嘅。 好咁，如果我哋總括呢一個嘅發現咧，其實如果喺嗰個技術角度嚟講咧，有乜嘢嘅技術嘅突破可以即係令到呢、這個？即係發現會做到 嗱，咁呢度頭先吳國義都提咗啦，就係、是、如果你話冇嗰種數據庫做呢啲比較大型嘅數據分析，即係我盡量避免用大數據呢個數字啦，即係因為 其實大數據又唔係咁解， 因為佢有更加大數據啲，即係 big data 呢個字其實有更加深層嘅含義喺裏邊嘅，即係咁純粹就係話呢個咁嘅數據庫運算能力比較高，於是乎我可以將更加多嘅參數擺落去嚟去決定呢一個係人哋尼安德塔人。咁呢個就係第一篇發表喺 Nature 呢一個文章，去證實咗呢個應該係，即係去提出呢個應該係現代智人而非尼安德塔人。冇咗呢啲數位分析技術，就比較難做得到嘅，即係比較難達到呢個結果。另外就係啦，即係針對第二篇文章就係話，咁你如果嗰種熱感嘅嗰種定年嘅技術嚇唔係太發達嘅時候，咁你發覺又即係唔係咁容易去攞呢個結果。咁我諗呢一次個發現最重要嘅意就係啦咧，咁佢都刻意地將呢結果咧。分了兩份文章嚟去發表，因為佢針對個 sample 唔同，咁佢有權咁去做。咁你即係你有權就會話啦，你喺嗰個人骨度話300,000年，即係你又冇其他嘅證據咩？有冇證據咧？咁我發覺原來喺同一個位置揾到嘅工具， 係啦， 原來都有一個， 假如佢用過嘅，就應該係同一個。 係啦， 時間㗎嘛。 而且喺嗰、那個即係、地點嘅發現咧，佢曾經係生過火嘅添，即係好相信佢哋喺入邊生活過嚇、啊，就唔係純粹埋葬喺嗰度。即係 我理解應該洞穴嚟㗎喎。 嚇、啊，佢係一個已經係變曬形嘅地理結構，變曬形已經係即係塞實曬咁樣㗎啦，已經擁住曬。即係唔難理解咧，因為當時候就即係尼安德塔人本身個意思都係一啲越居人洞越居住嘅人的意思啦，攞咗個紅人個窿嚟住咁樣咁樣嘅意思啦。咁喺同即係考古度好標準㗎啦，你喺同一位置喺嗰啲骨頭揾到附近嘅同一堆工具，基本上你一遇係同一個時期嘅。而家亦都可以喺呢一個用科學定年嘅方法定到係同一個時期。咁基本上就係、 是、即係換言之，你揾到兩色唔同嘅嘢可以互相引證， 係 就呢個係即係今次呢、這個呢、這個發現 個價值就喺呢一度咯，即係變咗就係話大家可能即係開頭我都覺得咁又 break 咗個記錄，就唔係喺東非，跟住揾到再早啲，有乜咁奇咧？咁我諗，我覺得更加值得同大家細味就係佢背後嗰套方法，同埋佢嗰個 sample。即係嗰個精彩嘅程度嚇，俾出嚟嗰套印證嘅方法，咁我會覺得都係一個幾即係幾有說服力嘅證據，咁所以佢哋都可以擺咗喺自然雜誌，亦都可以喺即係科學新聞度掛一聲就標咗出嚟啦。 係啊係啊，咁 anyway 咧就即係呢兩個 paper 咧係公開咗啦，即係大家如果想去睇嘅時候咧就。即係自己去睇啦，但我頭先你講嗰度咧，其實仲有一個我哋可以發揮一下嘅，就係對嗰個人體結構嗰個比例嘅研究啊。咁我哋以前都講過，其實呢、這個即係嗰個發展落去嗰個空間係相當之大，因為其中一樣嘢就係咧，情報機關咧就用呢啲做咗好多嘢啦。舉個例，譬如話。我行喺街，佢個上面個衛星望咗落嚟嘅時候，佢唔需要望到我成個人嘅，望就望到我頭頂已經係咪可以估曬我成個人係點樣啊？ 呢度又誇張咗少少嘅，但係即係可能你話可能粗略估算去排除一啲即係唔關事嘅可能性咁。咁即係譬如話定呢個人究竟佢係一個有冇侏儒症嘅人啦，佢係一個東方人定係西方人咁，可能大約啲比較粗略啲嘅分析可以去做得到嘅嚇。咁同埋甚至乎咧，我相信嚇未來可以揾得到咧，就算話人類近代呢四即係呢幾百年啊，一個已經即係由工業革命前同後嗰種因為工業革命發生而導致嘅嗰種人嗰個骨架嘅變化咧，我覺得呢樣嘢都可以已經係即係我有能力去做一個追蹤研究。咁有人都會話㗎，人類再咁樣演化落去，即係我一日到黑就係對部電腦，咁我哋可能。嗰、那個身體上的支架基本上就冇咁發達啦，因為 其實有個理論嘅係會覺得人咧會越嚟越細粒， 但係可能就係個頭又繼續發達，咁跟住個身就越嚟越即係個比例越嚟越即係基本上就即係嗰種所謂以前好大隻好型啊咁獵人式嗰種咁嘅身形啊咁啊唔 因為嗰種係森林噶嘛，嗰種係獵食嚟噶嘛，嗰種唔適合而家喺 office 做嘅最有效益嘅。 咁緊即係呢一種咁嘅推想係即係合理唔合理咧？我覺得即係未或者現代，我相信有人去做呢啲咁嘅追蹤研究，你結集多啲嘅數據去分析一下。原來可能咧，只不過喺呢一個兩三百年，我哋都睇到人類嗰個骨架嗰個變化，咁都唔奇。 好啦，咁所以這個新聞咧，我哋今日選咗嚟做啦。咁但係你話日後有啲咩嘅新發展咧，就大家唔好有一個錯覺，就係呢啲不可被推翻，係隨時可以變嘅呢啲。 而且我相信成個即係下一波，我好期待就係話咧，光係喺非洲入邊揾到嘅呢堆 sample， 會唔會更加有啲精彩嘅故事講到出嚟俾我哋聽咧？譬如有幾個唔止係兩個，即係唔止係現代智人與尼安德塔人，可能甚至乎共同喺同一個環境，仲有第三、第四、第五、六種嘅呢一啲人類嘅近親喺度互相競爭或者互相合作，俾出嚟嘅一個好獨特嘅演化故事，然之後決定咗今日嘅命運。即係我好相信未來研究都幾可能會發現到類似嘅故事添。 係啊，所以就大家可以繼續留意啦。咁我哋第一節又完，我哋第二節翻嚟講講就係又係量子力学啦， 又係量子通訊嘅嘢。 量子通訊， 好。